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5月4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28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8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16到27度，丰台海淀在16到2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公牙在16到27度，陵水村在16到28度，桃园仙谷在14到26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吃溏心蛋到底好不好呢？生鸡蛋和溏心鸡蛋的蛋白质是在人体肠胃中保持时间太短，没有办法让肠胃好好的吸收利用，而熟鸡蛋在肠胃保持时间长，有利于我们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。另外，生鸡蛋和溏心的鸡蛋沙门氏菌比较多，食用会产生腹痛腹泻等症状，但鸡蛋黄只要不是很稀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不过也要看个人的身体状态，如果不排斥没有异常反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五月到了，北京也有一大波新规新政将实行，全都是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。从五月起，乘客只需下载注册易通行 APP， 乘车时将二维码对准地铁闸机上的小黄框即可通过，采用先乘车后付费信用消费模式。如果乘车途中手机没电无法出站，可在消费处购买当站最高票价出站票出站，出站时向工作人员索要出站票凭证，待手机正常工作后在 APP 上传补票信息，就不会再次扣税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一晃也是好几年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看偶像剧都能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学生，怎么劝我放手。在这一切之后，看过的故事太多，情节都模糊了，总是忍不住跟着唱，只不过至今也没有找到和自己有关的那一句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喜欢的歌呢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所以才会有感同身受。如果您也有想要分享的歌和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首属于我的歌不再播送，默写你的爱过，看证自己脆弱，对白怎么说，表情才不难过。我想要说， 我放手在这里。